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《复剑结案报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深蓝蔚蓝、八千里路、扶风，后期青玉，来月文化制作出品。 连着几夜为了唐大庆这个案子忙得晕头转向，也终于是有个时间这么躺下了。傅志自倒车镜看着新建，没办法看到他的脸，只能看到身体因为呼吸而带动的平稳起伏。他摸出一根烟点上，靠在门边不太想动，似乎有一天晚上他也是这么靠着，傻了吧唧地看着黑漆漆的夜色看了一夜。那时候的心情复杂的现在都不愿意再回想，但是等到了今天才觉得原来的情况总是还能更糟。一根烟抽到一半，他突然被车前出现的人影拉回神游的思绪。没开车灯，他微微警惕地看着有人绕过车前兜到了他的车门旁边，就着月光看不清对方的脸，只能听见不太标准的口音刻意压低了声音。 哼， 傅志扬了下眉， 有事？ 我们大哥想跟你聊聊。 什么人？ 检察官到了就知道了。 说完，外面的人开始开车门，傅志只是犹豫了一下，随即皱起眉。 我自己开。 他把车窗都关上，然后开门，关上车门之后干脆上锁。站在车外面的是个看起来很壮的男人，车前面挡着的略微比他矮一点，但是论身形并没有弱到哪里去。傅志心里盘算了一下，成功溜掉的可能性有多高。直到被前后三个人算是半强迫地带到了小区的一处挺偏僻的地方，才算是暂时地放弃了这个想法。显然这帮人今天没那么容易善罢甘休。在被手电直射在脸上，被迫抬起胳膊挡光的时候，傅志自己都无法理解，竟然有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。新建觉得自己做了一个梦，梦里的内容乱七八糟的，很多画面闪来闪去，就像打得很混乱的彩灯，似乎是发生了很多的事，又似乎什么都没有，只是觉得从头到脚都泛着一股疲惫感，沉重的连胳膊都不太想举了。凌乱的线条交叉到最后变成了一首歌，调子有点熟悉，就是很不搭调。那个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，最终变成了震耳欲聋的尖笑，终于把心剑给震醒了。手机就在他的外套里面，一边响一边震，突然被惊醒，一时他还搞不清楚状况，迷迷糊糊的去把手机抓起来，屏显竟然是傅志。 喂。 声音带着浓郁的睡意，他蜷在后座上勉强的伸了个懒腰，然后挠了挠头靠在座位上。 心倩。 结果电话那边的声音比他还轻，虚弱的似乎连多说一个字都底气不足。新建皱起了眉。 傅志。 他扬高了声音。 你声音大一点，我听不清楚。 我操。 那边傅志好像骂了一句脏话，只是声音太小听不清楚。新建下意识地坐了起来，听见手机那边的人还是用着断断续续的语调费力地表达。 你现在下车。下车之后往前走。右手有个胡同。 新建是一步一步按照傅志说的走的，心里涌起的那份烦躁和不安让他刚才所有的睡意全部一扫而空。下了车，他环顾了一下四周，这里是他家楼下。傅志说的胡同其实就是两栋楼之间的一段空隙，平时除了小孩大概没人会注意的地方。手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抖的他已经没概念了，耳边傅志的声音还在继续。 你走到胡同口，这 最后一个字没说出来，新建已经冲进去了。傅志躺在地上，因为光线不足看不太清楚到底是什么地方受了伤，只能看见他睁着眼睛盯着跑到他旁边蹲下的新建，想再说点什么，结果发现心有余而力不足。两个人大概有半分钟的时间就是这么看着对方，新建觉得自己脑子里是空的， 不是像一般人说的一片空白，而是整个空荡荡的。他觉得耳边的风歇斯底里的在吹，充斥着一种变调的杂音，很刺耳，很难受，后脊全是冷汗，风一吹他就打哆嗦。伸出手想去碰，但是不知道能碰到哪里，只能悬在半空，就这么僵着，嗓子里卡了东西一样，半个音都挤不出来，憋了半天还是只能抖着嘴唇说不出来话。倒是复制忍不住了， 叫救护车。 他说完就一直喘气，但似乎喘气声都很虚弱，所谓呼吸都觉得累，大概说的就是他这种情况。新建手里攥着手机，深吸了一口气才勉强定了定神去打电话，但是却没有叫救护车，而是打给了李磊。 复制受伤了，现在在我家楼下，我家小区三楼最靠右边的小弄堂里边，这辆车过来。 如果李磊够仔细，会听出来新建的声音变得很奇怪，很扭曲，带着一股很诡异的颤音。复制在旁边听着新建打电话，然后有气无力地闭了下眼睛。 你打。 我保证李磊比120快。 明白他的意思，新建安抚性地解释了一句。李磊家离他并不远，这时候救护车没有李磊可靠。复制如果现在有力气，大概会翻个白眼什么的，但是他实在没办法，只能又把眼睛闭上，无声地表示不予置评。新建觉得自己头有点晕，看东西都是恍恍惚惚的，他伸出去的手终于很轻地放在了复制的肩膀上，试探着问了一句， 能碰你吗？ 只有手。 复制说完，新建握住他，湿凉的一片，就算不打灯，他也猜得出来那些意味着什么。压抑不住的寒意从手心一直扩散到四肢，那个过程新建是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的，就像藤蔓一样紧紧地缠着他。握着复制的手下意识地攥紧，新建不自觉地一直深呼吸，一直到再也吸不进去一点空气，还是觉得没有办法压住胸口快要震出来的心跳。他甚至挤不出来一句，复制你撑着点。黑暗一片的环境中，只能看见眼前的人闭上眼睛再睁开，撑不住了再闭上，然后渐渐的闭眼时间越来越长，那所代表的信息危险的让他恐惧。 新建，你这辈子大概都不会知道什么叫做害怕。 毫无预警的，之前复制跟他吵架的时候说起的那句话冲进耳朵里，然后他另外一只手猛地攥成了拳。李磊脸色惨白地赶到时，复制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睁开眼了，新建就像石化了一样蹲在他旁边，拉着他的手一点动静都没有，还是李磊使劲推了他一把，才让他暂时回过神，有点茫然地看了李磊一眼。 傻了，送上车呀。 然后两个人和几个医生护士合力把复制弄到车里。接到他电话，李磊就跑去了医院找了辆救护车，一路是闪着灯过来的。车里的光线很充足，复制被抬上车里，医生就立刻给他做了一些紧急的救护处理。新建却被满眼的血震得傻了，哪怕是有了心理准备，那刺目的颜色也太过冲击。李磊一路都在试图跟他说话，结果新建就跟听不见一样，什么反应都不给他。他着急了去扯新建，反而被后者一把甩开。就这么一直维持到了医院，看着复制被推进手术室，新建依然愣着神。护士拿着风险书给他签字，解释了半天他才拿起笔。李磊被他这个样子气着了，刚想骂两句，一转头看见新建跟怪物一样的盯着自己的手发呆，抖得不成样子。他自己似乎都在奇怪，为什么就连落笔这么简单的事竟然都做不到，眼神是直的，周围一点声音都听不到。李磊这辈子没见过新建这种表情，就这么看着他哆哆嗦嗦地签上了名字。护士进去手术室之前，他还试图拽住对方，不过最终没有，所以李磊所有的话都在嘴边又咽了回去。他叹了口气，抱着头坐在楼道的椅子上，对于事情演变到这个地步感到愤怒和后悔， 反而新建什么感觉都没有，就是站在手术室外面满手的血，都是复制的血。